即係鄉事界啊嗰啲啦。咁第二 何君瑤嗰間黨校 啊， 嗰、 那 個、班就阿 Sir 嚟㗎啦，好老實。 第二就係即係嗰啲叫地產霸權啊嘛。咁所以點解之前咧，即係呢個市建局佢突然間就話要外判嗰啲收樓啊嘛？ 嗯，俾亂牛啊嘛！ 你唔外判佢哋點樣吸納呢班人才咧？ 係啊，喂！即係我終於明白點解班友急腳要趕阿土你走， 趕佢走有咩用啫？ 唔係啊，趕你出區議會，咁佢哋又明目張膽黑金噶啦嘛。 所以有啲人咧諗多咗啦，即係咧今次咧咁大發酵咧，我都覺得好驚訝嘅。即係雖然話曬都係公眾人物，但係我已經唔選噶啦嘛，係咪？對你有咩影響？ 唔係啊，係驚你嗰一下抵 唔住。你話咩？我而家喺度公开宣布，你再踩埋嚟嘅话咧，我就公开同你开字，话俾你听。 唔系啊，要断你嘅条路，就轮到呢度淋埋红油噶 咯 噃。 咪淋咯， 系啊，我 你够胆咪淋咯。 我哋搬去美罗 吓，即管放马过嚟，我唔惊你，系咪？ 啊，要淋一齐淋， 系啦， 系好，休息一阵。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。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 ，HK Peanut 香港花生。